声起义 My Radio 2013 收睇啊！星期二晚嘅熱血大球場咁啊！今日我哋陣容好鼎盛啊，拍檔啊，先介紹我拍檔，有我 Tommy 啦，有阿松啦，有阿 York 啦，有阿沙比仔啦咁啊！好啦，頭先咧咪後咧，即係開節目之前咧，就有啲小討論啦，討論乜嘢咧？就討論咧，我哋琴日節目咧，即係啊光棍節嗰兩條光棍啊！咁啊，佢哋講啊有個好粗鄙嘅題目嘅話咩雲家養狗咩咬春袋，我都唔記得咗佢講乜鬼啦！咁裏邊咧，琴日節目咧有一個大四眼仔啦，光头仔肥肥地啊，鲍鱼刷头嗰个咧，就讲咗一啲咁伪论出嚟。咁咧，我哋四个咧一致咧都觉得佢讲得系唔啱噶，亦其实影响咗我哋节目嘅立场同质素咁啊。讲乜嘢就话咧，佢就话云佩斯咧咁样啊，引咗阿仙奴球迷嘅谩骂一年咧，佢今次咧咁嘅滑翔式嘅庆祝咧，真系人之常情啦，乜乜乜乜云云，跟住咧用咗一个好非常之谬论，就系、是、个男仔就抛弃嗰个女仔之后，揾咗第二个女朋友做爱做的事啊，而家先喺你面前打亲卵又啱嘅。如果大家冇睇嗰集咧，你哋真系可以咧重温翻呢个啊光棍节两条光棍讲嘅一嗰集。但系咧，我哋今日咧一定要反击呢条友噶，我哋要反击个个辩论员系边个咧？我哋咪先， 唔系沙喜仔，因为咪哥嘅讲法咧就话就话佢阿仙奴就系佢个本来嗰个少女啦，跟住佢揾咗一个有个新欢曼联啦，咁开头大家签好誓约，跟住讲嗰个分手我唔要你啦，跟住都系算数，就话唔会再讲你嘅。但系咧咁咧个少女咧之后会讲翻你啦，咁咧就话我系咪要还击你新杀入嚟嗰度？但系唔好唔记一样嘢就系、是。你呢位球员，即系你呢个男人，你当初系点样去踎蹬法？你点由飞燕落人嚟执你翻嚟？一个少女，即系都唔嫌弃你要你，仲同你喺埋一齐八年、啊。 头先啊，咪前啊，节目前阿旭就讲啦，提翻咧，当其时咧，云佩斯咧就兜脚散咗边个啊？ 哦，当年系云佩斯效力飞燕落嘅时候咧、啊，因为一次争射罚球嘅时候，咁就云佩斯系唔满意，咁就。一個球散落小野伸耀心口度，咁就令到當時嘅教練雲馬維克就同阿雲佩斯就唔啱馬，就導致佢咧之後被雪藏，亦都令佢之後喺飛燕落係冇乜機會上陣。 即係雪咗一年， 雪咗一年啦。即係簡單啲，佢就係雲家救咗佢。 咁即係咩咧？即係當年係一個壞小孩嚟嘅，就周街同人打嚟打去，跟住冇女要你，然之後阿仙奴呢個少女就話：，得啦，你應該都得嘅，咁啊攞咗你翻嚟，咁同你一齊八年。 俾咗八年時間你， 八年青春啊，大佬！嗱，你一個問題最緊要咩？我都見到有啲網上有啲球迷啊，有啲球迷啊，就會幫阿雲佩斯又講， 即係講阿咪笑咯， 唔係佢，即係我見，即係網上啲球迷嘅，就講話一個係咪要公平論，就話。阿仙奴球迷即系话云佩斯咁样去到嗰嚟曼联成年几啦，咁阿仙奴球迷照靴佢，咁你而家我还翻下面俾你，咁你哋系咪应该先？喂，大佬你计条数，人哋同你一齐即系俾咗八年时间你， 支持咗你八年， 你系咪要忍够佢八年气，你先做翻呢啲嘢？咁系咪先叫公平 同埋咧，事后咧，云佩斯咧就讲咗单嘢就好笑。佢话咩咧？唔系佢唔系好好笑。佢话咧，咪啲记者问佢话，点解你要今次要庆祝啊？之前应承过或者讲过啦吓，入阿仙奴波唔庆祝。咁佢就话咧，我上两次唔入波咧，啲阿仙奴球迷都系嘘我嘅，都唔感激我嘅，所以今次就。我唔知應該係咪用感激嘅字啦，大概意思啦，咁啊，所以佢今次咧就，所以就慶祝啦咁樣講，即係我覺得，喂，大佬。球迷咧，即系恩爱诚恳，就嘘你系梗噶啦。你已经背叛咗一间球会啦，你只系觉得但系你系要我哋做咩？多谢你唔嘘我， 俾住咗个水， 系啊， 多咗放水 啊，多谢你入球唔庆祝啊，大佬你唔系啊嘛。 你要记住点解阿仙奴球迷嘘你咧，真系唔系第一遇咗，第二就奉旨啊。但系当年你系自己同阿云家讲，我唔续约啦。 我唔 冇錯， 係啦，跟住自己就咁要走個曼聯咯。喂，你自己即係呢啲，我唔好講忠唔忠心啊，球迷。咁即係當初係你自己揀離開噶啦。咁阿仙奴球迷即係要靴你，咁其實都好順理成章。老實講， 即係如果話阿仙奴唔要你嘅，啊覺得話你成日傷啊，你都老啦，唔要你嘅，你好想留低，我哋都唔要你。你到時爭氣入球波歡呼，講真，阿仙奴球迷冇即係叫做咩啊？抌春袋冇聲出。 係啊， 但係而家唔係。阿咪笑， 仲有一句好重要嘅嘢，佢自己讲噶嘛。佢话如果 我以后遇到阿仙奴噶，入到嘅波，我系绝对唔会庆祝噶。你自己讲噶，自己讲我要记住啊。 即系英超球坛，即系多多笑料。呢单我都话，即系要大球场主持亦都一单笑料，就系咪笑？阿咪笑啊！下次饮茶食饭我嘅，拣得你尽啊！但我都俾翻少少薄面你啊，重记咁，重记嘅珍珠啊，咩啊？ 唔好啊，唔好咧，讲啊，头先记咗一句说啊，饮茶食饭佢嘅，即系两剂噶，两剂噶，两剂噶。 好嘅，嗱，我哋呢个呢件事又过咗啦，好啦，咁我正式踏入我哋嘅英超大格斗啦。我而家每次英超大格斗咧，都搜刮一啲咧，即系球坛笑料俾大家睇啊。今次咧都有先系英超啦，英冠球队啦，咁啊， 英格兰有球， 英格兰系啦，昆士柏林对雷丁嘅赛事里边咧，打成一比嘅赛事里边都有啲笑料啊！麻烦咧，兄弟帮我去第一张图片先，唔该啊！哇！ 呢个男人最痛， 男人最痛咧就我嗱，昆士柏林呢个球员，唔知道大家认唔认到未有个样啊？见到呢个球员系边个嗱？瞓低嗰个雷丁嘅古费里啊，受咗伤时候，军医咧就问紧佢有啲嘢啦。但系咧有昆士柏林走过嚟咧，就有只脚踏咧就男人最痛嘅地方， 踩到细佬 系啦。咁啊，呢个曾经好似系队友嚟噶。 系啊，咁点啊？咁踩人嗰个咧就系阿巴顿做 祖尔巴顿。 做个祖尔巴顿，咁咧佢咁踩落去咧，咁之后咧，咁起阿古费利起翻身咧，就冇闹佢，冇追打佢，乜鬼都冇嘅，咁仲要俾人踩一踩，然之后即刻弹翻起身，咁其实即系得一个 point 嘅啫，因为两条友仔以前喺纽卡素系队友嚟嘅， 同埋咧两条友咧以前喺纽卡素喺更衣室里边咧，应该成日互玩嘅， 系互玩嘅， 互玩啲乜嘢？ 应该就玩嗰啲地方嘅， 系啦，即系玩嗰啲地方。 同埋咧，都可能话点解？哇，点解踩一踩即刻弹翻起身？仲听讲啦，仲要踩完之后咧。向前后好磨噶， 唔系如果喐下，其实呢条佢有条片嘅，有条片我都立过咁啊。其实啱啱瞓低咗之后，佢自己走埋去就向前后搓咗两， 搓咗两嘢 嘅，系啊，前后 脚樽掟嗰度点解仲要？ 系啦，等下仲有啲只杯有啲钉喺度喎。你咁样踩两嘢，其实都几啊痛。 唔系，应该 boy 受到力嘅，知道唔系踩入肉嘅。你我谂法系咩咧？咁即系可能知佢嗰啲骨火地方，知道啲骨火。个痛处喺边度啊？ 祖尔巴顿都唔系一个好人嚟噶啦。 当波出火之后，即系佢即刻冇事。 即系如果球场上，即系我同你踢波，有冇试过俾即系做踢完波瞓低咗，有冇队友过嚟抽你水咧？ 好少 咁样抽法。 我有呢啲个，即系除非出去玩波先会有啦。平时 玩咩波？ 即系如果即系友谊赛性质咁样玩，即系可能你瞓低行过嚟，唔系话踩你两脚啦，即系。 但系咁样踩法， 但系咁样踩法咧，冇试过嘅，最多咪即系。系两句啫， 佢有两样嘢，佢一定会预计到嘅。一系佢真系，一系条友真系傻到癫咗。但系一两样嘢一定预计到。一咧，佢就同古法利，佢知自己同古法利好 friend。 系。 第二咧，只球证唔会俾牌佢。我唔明白啦，我系当场我系球证，你会唔会个球证？你作为球证， 军医嚟医紧个受伤嘅球员，你嚟踩即系俗少少啦，踩分州啦，真系，即系好难理解。祖尔巴顿 同埋我唔明啊，佢系咪真系同球证讲过咧？话嗱，我过去踩。我哋 friend 嚟嘅，你冇俾牌我，我唔知点解球证唔俾牌。 其实呢个动作应该系要俾牌， 要俾牌 嘅，俾牌。因为咧，其实试过波图同拉波罗又踢嗰阵时，我记得迪高同佐治安达迪玩过开个玩笑，佐治安达迪即刻攞张红牌走出场，佢几意外嘅，冇啊。系咁啲哈哈佢，跟住即刻攞牌啦。好，因为呢个 呢啲侵犯人哋呢一个种族，一个呢啲魔鬼呢部位，应该球证真系俾牌嘅。 即系点都要倾一倾咯，同佢咁样即系开玩笑都有个。 我怀疑球证睇唔到添啊，可能就系个球证啊，俾个棍子遮住。 系啦，喂，有一个网友咧回应翻我哋，佢话。 Jason 佢就話算啦，都只係曼聯唔同意去反骨啫。但係朗尼嘈話要走，未走已經話朗尼係反骨仔啦。咁又係喎，即係啊，曼聯球迷有啲咁唔同嘅觀點啦。 今晚哎呀，你個講緊曼聯球迷點解紅魔仔今晚唔嚟咧？明明又贏咗波， 係咯，贏波， 贏波喎，紅魔仔。係 咯，嚇，仲要今日個話題都有幾啱佢蘇霞， 係咩？ 咁咪咯。 是啦，诶，下次我哋再问一问，睇下下个礼拜翻嚟问一问，审一审问阿红魔仔，好似拍紧拖，好似话。 哦，好 似拍紧拖，大家之前都话 怪得啦， 打电话唔听啊， 佢打电话唔听，跟住，哎，我好忙啊，近排啲功课。 系啦，成日都话 功课，学业好忙啊，原来。 好啦，咁啊，我哋正式入我哋主题啊，英超大格斗啊，但十一轮过后咧，我都要读一读个联赛榜，因为我最中意读好几队啫。咁啊。而家25分阿仙奴啦，跟住有23分利物浦啦，22分修咸顿啦，21分车路士啦，跟住曼联热刺爱华顿都系20分，跟住曼城就19分嘅。打十一轮之后咧，英超咧第一名同埋第八名咧都系争紧8分嘅啫。是吧，第一二三四五是八名。咁其实对上一次呢，如果英超呢即係打完十一轮之后呢，头八队波个分数差距都係八分嘅话，已经数到去12年前啦，即係2001年、2002年嘅球季。咁当其时十一轮过后呢嘅排名係咩呢，就係利物浦23分，维拉21分，20分嘅纽卡素，19分嘅阿仙奴，18分嘅曼联，18分嘅车路士，同17分嘅热刺。咁咧，沙比就考你，记得当届边个攞冠军咧？ 零几年啊？ 2001、2002， 唔系阿仙奴咩？ 系冇错， 你俾人入啦，我就要借我入。 十二年前咧，大家都系啊竞争咁激烈，但系最后笑到最后咯。 好嘢啊！ 嗰届咪阿仙奴系作客曼联， 冇错啦，冇错。联赛冠军嗱，都系十一轮之后，即系阿仙奴仍然系排紧系第 四。唔该，真系抽到， 唔系抽水，呢个事实嚟，数据就系数据， 起码添， 系啊， 数据就系数据。咁第二位咧就系利物浦，当其时有80分嘅，跟住咧就曼联打到第三有77分，系啊，咁啊， 老实讲，我好想呢个结果系真嘅。 是 老實說，我成日都講啊，我利物今年我哋絕對唔係諗冠軍，一定係前四嘅。 係， 仲有曼聯攞唔到冠軍，我哋有前四幾好啊？ 啊，冇錯，係冇錯，冇錯，冇錯，冇錯。 嗱，咁當然其他利物啊，你哋好想冠軍，我都係嘅。呢啲好一個好衝遠。 咁大家知道今屆英超咧真係非常之激烈啊！縱使咧。系啊，翻画面可以翻嚟见翻我哋几个样先，即系开心到都唔记得。系啊，咁啊，啱啱嗰轮英超啦，咁啊，阿仙奴输咗俾曼联啦，令到佢啊，本来由争八分变到争五分，俾佢闻到阵冠军味。咁我哋稍后或者有时间再讲翻呢场波，因为琴日都讲咗。咁啊，我哋今集咧有一队波咧，近期都成日讲嘅就系、摩连奴翻嚟嘅车路士啦。上次已经讲完啦。主场咧就几稳阵，作客都未好过，点啊？知今次 点知出事啊？ 主场对住西布朗咧，其实应该出事噶啦，其实一分都叫出事，其实应该一分都冇啦。 系临尾一个，即系咩？呢个可以绝对系叫咩咧？叫奥运咧啲跳水队咧啲裁判咧一致俾晒十分，劲过杨格嘅插水，咁啊赢咗啦！咁赢咗杨格，咁我攞翻一班分嚟咯，即系阿拉美尼斯。 咁啊，其实大家上场咧，我哋都讲过啦。即系摩连奴就曾经就话，佢输完场波之后咧就话要有11个错误，咁佢啲欧联之后咧我哋再赢翻波啦，咁之后佢到联赛，咁佢真系轮换咗啲球员，但系今场对西布朗啦，咁佢亦都叫做有啲犯错嘅，系咪大家觉得？ 都系嘅，其实 即系佢咧，即系我哋而家就觉得佢系咪一路重用紧某一啲球员，其实应该都要退翻落嚟 西布朗场波佢咪就系、是有两个人咯，应该呢两个应该会喺应该即系照计我自己睇就应该喺即系个轮换名单上出现嘅一个泰利一个我谂白率，特别系泰利。其实两场波两球波失都应该关佢事。 嗯， 你见佢失嘅第一球嗰阵时候，你头锤顶入去咧，你知佢做嘅动作系咩？ 佢系望住嘅， 望住佢，佢望住一件事，佢手拉高， 咁咪想志在亚位咯， 志在亚位同埋唔知佢自己 唔系，其实嗰一球咧，佢有少少。 是諗住個波由獅子攞翻落嚟， 係啊，應該， 但係估唔到獅子其實佢係跳咗嘢啊，大佬佢冇咁快反應，佢應該起碼頂住朗字先啦。 因為佢個波咁揼落嚟，照計都係叫龍門射。 係啊，我佢去一 book 想見一見摩連奴當時 嘅樣。但你都要睇下個龍門嘅位置啊嘛，同埋第二球波就完全都唔 係 第二球波你 麻煩去一 book 想先，係啦。哇！呢啲你要講翻啦，即係西部浪領隊奇勒咧，曾經都係叫做係摩連奴嘅門生嚟嘅。 呢個有古講嘅，就係、是、阿、奇勒咧，佢本身就係車仔級，以前係職業年代嘅時候咧，即係做球員年代係車仔踢嘅，1987年至1998年，即係喺車仔 N 年，兼且到2000年至2008年咧，即係阿摩連奴喺度嗰度幾年啊，佢就喺車仔度做青訓隊嘅教練同埋助教，即係做助教做叫做教練啦，都8年嘅。佢好清楚車仔呢隊波嘅，即係你本身你以前喺2005年嗰時定落嚟嘅三叉戟，佢一定熟曬你嘅。佢有摩連奴一嚟嗰陣時候，我成日都講有佢有四個敵人，其中有三個特別熟佢嘅。波亞斯啦，羅渣士啦，另外一個就係好多人都唔記得，因為佢弱隊嘅就係呢個奇勒。奇勒佢上一季 弱隊啊，強隊殺手嚟 嘅，強隊殺手特別就係你魔系嘅殺手嚟嘅，即係上季我哋理埋最清楚啦。連輸嗰兩場比西布朗 係啊， 西布朗佢啱升班上嚟嗰時候，即係2010年上嚟嗰陣時候咧，佢對車仔成績係咩咧？都係慘敗嘅，即係客場輸6粒，主場咧都輸3-1，跟住。2011至2012的賽季呢，車仔在主場贏到西布朗2-1，但是在客場呢西布朗贏回1-0。上一季呢西布朗呢就在主場贏車仔2-1，車仔客場贏他1粒。即是已经过去那两年是互有胜负没和波的，这场波到今次这场波是车仔主场，过去两年在主场可以吃回几粒，但是今年你是输，你在和的， 其实应该是要输的，我们可以再去下一幅相 片，就是你要看，你要知道这条有多熟你们，就是阿奇勒。 呢、這個就係、是、先開紀錄嘅呢度啦，咁就叫做佢都好嘢啦，入咗今個聯賽2球0-3球， 第二球 兩球都係偷翻嚟嘅。 所以我話佢連跑嗰球 真係 呢球真係連跑， 呢球真係連跑，佢就反應好快，就即係叫做係補射啦，唔係叫補射，執雞啦， 執雞啦，係偷波嚟， 都叫偷波嚟嘅，因為西布朗 守衞睇唔到佢， 睇唔到佢， 突然間一聲就最緊射一球。 但其實咧，呢場波睇到咧，車路士咧入局都係比較慢嘅，有啲好似即係如果唔係呢一球嘅話，其實我覺得車路士其實兩球波，我覺得佢都係有啲糊碌咗翻嚟。運動戰裏面咧，我覺得可能係即係夏薩特嘅有少少威脅嘅啫。其他我就真係睇唔到啦。即係我你阿松，你點睇啊？ 其實我覺得睇落去啦，咁睇翻史可能四個場同佢今場比咧，其實佢大部分都係 keep 住翻去踢。所以咧，其實嗰個體能係好有影響啊，變咗係。所以我覺得其實頭先你講嗰句啦，話泰利同林柏達咪真係要換咧，其實應該要輪換，但係中場可以有一替補啊，但係後防得翻泰利同卡希爾，你仲會唔會信啊？雷斯即係都幾有難度，我覺得。 雷斯我自己覺得咧，活力咧泰利咧，而家可能真係都係老啦，可能都係老了。因為你其實佢第二球咧，斯斯隆射入嗰球波咧，其實泰利喺佢前邊嘅，但係都拍唔到佢啦，叫做伸咗只腳出嚟，都俾斯斯隆叫扣一 吸，射咗我，你見佢起咗腳個身體嗰種蠕動咧已經慢咗，係扣一吸即射，都係失第二球，扣一吸即射，先睇泰利。 可以去下一張圖。 我哋當年睇嗰陣時候泰利咩咧？但係泰利特別係2005、2006年嗰陣時候咧，特別係即係你英超之外咧，佢連歐聯都咁出色。特別我記得一場波就係車仔對拜仁，嗰陣時唔知咧車仔係諗咩客場定係主場，已經係贏曬噶啦。但有球波佢喺禁區裏面咧，人哋想射一球波，咁佢即係單腳一嘢瞓鏟落去。佢嗰陣時嗰啲鏟波咯，又準又快，跟人即係跟人跟得好啦，又準又快。而家冇曬噶，而家佢睇企位嘅啫。 嗱，你睇下殺波冇。嗱喺一幅相裏邊咧睇到。 啦，即係阿朗治頂入嗰球咧，其實佢企喺朗治隔離，其實喺朗治隔離，佢又企喺 C 字嘅叫做前邊。其實嗰刻咧，佢如果有睇有睇直播咧，睇重播，佢望住個波俾人頂， 望住個波俾人 做一個亞位咯。 係啦，佢想亞位，其實佢可能當其時你我，因為嗰個球波如果大家係頂翻出嚟，定係頂咗嘢㗎啦，已經係再彈翻埋嚟，定跌翻空。 救咗個波，仲有條味， 仲有條味，係啦。其實當其時可能泰利已經跳頂咗一次，可能佢都好似獅子一樣啦，未回撤身，即係落地要再硬起嘅時候，可能體力佢都唔夠，咁啊只係做擴張個身體去頂住阿朗治，但係朗治人哋真係年輕力壯啦，咁啊頂入咗呢球波，呢個就係真係力的表現。第二樣嘢就係再輸嗰球，即係好快之後輸俾斯隆嗰球咧，亦都係。只腳好似係站裝企咗喺前邊，站裝，但係斯斯隆一吸嘅時候咧，佢再褪一步嘅時候，即係再飆前一步嘅時候啊，其實已經俾人就斯斯隆已經起咗腳。 其實因為點咧？如果第兩球嚟講咧，第一球呢球都冇得點怪，因為可能嗰陣時嗰下個判斷咧，呢啲冇乜所謂。第二球咧，好明顯就係你。佢個身體質素係咪已經冇以前咁勁？呢家係一個完全可以換翻落嚟嗰個跡象嚟嘅，即係第一球呢啲有陣時啲判斷嘅嘢，真係唔係好似二甲後衞咁勁咧。即係當然呢條友當年佢真係好似一個二甲後衞咁樣，但係而家你第一球都冇得點怪，因為判斷嘅問題。但第二球好明顯見到佢真係追跟唔到人，完全跟唔到啦。 施小龍又快咧，施小龍真係快，可以翻嚟我哋畫面先嘅，係啦。咁啊，阿旭你又點睇啊？ 泰利跌嗰其實是近幾屆已經出現了呢個情況啦。咁但係個責任其實會唔會喺摩連奴身上咧少少？因為摩連奴其實是應該看得出呢一件事嘅，佢應該是及早係開始做輪換啊，或者其實季前會唔會係應該買中堅咧？咁但係而家開季啦，咁啊得勉強嚟講得三個中堅可以用。咁但係三個其實都唔穩陣嘅，因為跌咗波啦泰利。咁其實。摩連奴會唔會有辦法可以執翻好個後防咧？因為其實摩連奴 可唔可以伊文奴域打中堅咧？ 唯一方法，唯一嘅方法呢個就係、是， 但係佢右閘就又要再執執佢。 唔緊要，唔緊要，阿斯帕古達咯。我頭先就想我有個陣咧，我嗰阿摩連奴可以 試， 係啊，我你嘅後衞嘅陣可以試阿斯帕古達打右，伊文奴域同埋卡希爾中堅，跟住阿貝查特打左。如果你覺得 即係仍然都係唔用艾瑞利高爾， 艾瑞利高爾唔用。 唔係，如果佢 fit 翻，佢咪可以用佢。係啦，但係佢而家唔 fit。 嗱，如果你真係都俾一線試一下雷斯，仲試下，你咪唔要阿貝查特。找斯派古达打翻左，咁就伊文奴力打翻右，咁雷斯咪打翻中坚咯。总之Terry 同埋艾树高尔，你睇下你自己敢唔敢用佢？因为之前我开个记者会阿摩连奴话派了定心丸俾艾树高尔，即系作为一个球员肯努力，我都会用你，即系派定心丸俾佢。咁我话我个人一个左闸个位就你都可以试，因为始终唔系中间啲杀食位咧。咁你但泰利一定要换，但系如果你出得艾树高尔咧， 你就唔会出戴维雷斯。 系啊，但系你唔用戴维雷斯，你唔通又用翻 Terry 的？所以嗰种尴尬，一系将阿伊云努力派翻嚟中间。 其实除咗后防之外，其实林巴特。都应该要轮换啦吓。 上一场我上一集都讲啦，林柏冇咗，你谂下用边个代佢？ 系冇人代， 冇人代咗佢。 米基尔就 系走成 件事嘅。 米基尔根本就系其实系阿拉美尼斯个。 咁你艾森就唔使讲啦，艾森就 三个替补嚟喺嗰个位。 因为佢又冇咗罗美奥啦，季前又唔用佢啦，借走咗。其实中场中系都唔系好够人嘅。除非佢會唔會可以試下將大衛雷斯推上去打中場？ 哇！呢個仲大件事，仲唔得？呢個一定唔得。大衛雷斯我真係覺得 斷曬場， 斷係咁斷曬波次，呢個係俾人打反擊，呢個就唔得。咁即係即係佢始終其實摩連奴有一樣最叻就係不嬲用老將最鬼叻噶啦嘛，即係過去你睇佢以前喺車路士又係啦，喺國際米蘭又係啦，之前咪前啊，作你都講過最叻就係用老將，但係而家係咪班老將不堪任用咧？ 佢系咪低估咗？咧，佢依家高估咗班老将仲顶得住啊！ 冇错，我都觉得高估咗。 跌窝得太犀利，其实 特别系艾树利高尔，即系近依七八年里边咧，即系车路士咧个左路咧系非常之靠艾树利高尔嗰个高速前插。 翻後的防守能力，其實佢係即係介紹雷高爾係，我諗係近呢七八年裏面車路士最穩定的一個球員。但係今年佢跌波跌得好快，可能真係聲色犬馬。 C 朗嗰陣時仲喺曼聯嗰度咧，成真係我自己睇啊 ！C 朗嗰時仲喺曼聯嘅時候咧，成個英超得一個閘可以頂到佢，就係艾瑞利高爾。而家就， 而且佢當其時佢艾瑞利高爾叫做助攻能力咧。即係而家你跟艾斯法古達，艾斯法古達我睇咗佢半場啫，我嗰日睇之後只真係半場，冇乜睇左路，你叫佢防守就 OK， 但佢就係推波浪嘅喎，助攻佢真係冇乜嘅，佢殺上去嗰、那個， 佢得嘅，佢助攻得嘅。 但佢起碼冇 打右閘嗰陣， 係打右閘， 即係佢左閘打右閘， 佢仲要係入波嗰啲嚟嘅，仲無啦啦間變咗個前鋒咁攝咗喺度咁夾出嚟，然之後入你波。 即係呢個就係摩連奴，就算佢變招都係夾硬變，即係其實對阿瑞高爾都唔即係好唔信任啊！即係一個即係左閘嘅球員打右邊， 即係其實佢會唔會真係即係摩連奴嘅人真係？即太可能四幾年走咗翻出去咧，翻翻嚟咧見幾個熟人啦，即見 Terry 啊、水高爾啊，諗爆，即可能同呢三個熟咧， 仲有埋依度喎，四個老人家， 四個即唔係佢可能唔知咪佢，可能佢當年我零五年嗰時嚟咧，係呢幾個人打起，跟住而家翻嚟見佢，所以仲用翻佢哋，即見翻呢班友佢都可能都啱用啦。但我又覺得奇怪一樣嘢，水高爾同埋諗白咧講得通啊，即係同埋阿獅子。TV 應該金手指嚟我應該對佢最差的，我都唔知咁多，除非當年嗰個金手指唔 係 佢。 即係感情係咪都係左右咗呢個摩連奴咧？真係，因為鐵面無私呢樣嘢都係。 其他艾瑞高同林伯我唔知道，但我自己睇以前啲過往啲數據，即係啲唔係數據啲資料啊，佢好中意林伯嘅。佢翻嚟咧，佢應該有兩條友好想要嘅。咁林伯佢直情係各放個風，直情要簽翻續約啦。其實有一個咧，佢好想要翻嚟嘅，就係、是、杜魯巴呢兩個佢，我所以好肯定佢嘅車仔最中意呢兩個人。咁當然杜魯巴都唔翻嚟咯，咁有個林伯喺度咯。林伯佢今年咧，如果車仔球迷好啊，其他球迷好咧，你發覺其他嗰啲即係可能咧傳下波嗰啲嘢，你覺得佢好難分別到佢同以前嘅分別，有個分別一定好大嘅 入波。 就是他少了射門，他以前那些兜東西冰抽過去這十場球你看到多少球，上季還有一些，前一季好都還多的，現在沒有，這一季 他很少上禁區頂射球了， 應該是位置變了， 以前他都是中間的位置，其實都是一個超級工兵呢，就是打 boss to boss 上雖然他不是一個很完美的 boss to boss， 但是他的超級工兵呢，然後面另一個蓋上一射一腳呢就經常有，但是今年真的我看不到有，完全呢啲已經失曬跌曬喎，同阿謝拉特都差無幾。 咁要，我覺得要睇翻摩連奴嘅點樣去用佢嘅中場線啦，特別係而家班老將喺冬季，你話叫佢買一個中鋒，買一個中堅翻嚟啦，或者個中場翻嚟啦，其實我諗都幾難。我估摩連奴第一樣嘢就買咗前鋒先。中堅他都不想住， 因為如果你的三叉戟棍，你的三叉戟在後面沒有一個中場支援了你就不行。我們上次都講過咩咧？佢兩條友都代到阿林伯嘅，一個阿馬達，一個咧就奧斯卡。其實最相近都應該會是馬達。 我覺得奧斯卡， 我就想講就係、是、我覺得最相近會是馬達，但係就如果睇下你可不可以將阿奧斯卡調教翻去後些少咧，因為佢咁講到馬達咁不入， 佢講到馬達防守力係零咁睇噶， 佢講到不因為不。不值的，那你就唯有試奧斯卡咯，他真的唯有這樣，還掂你三叉戟上面都推了幾個上去，但是你想想奧斯卡那個位置沒有了，那你用誰呢？他正中間那個位置， 維利安咯， 維利安，維利安都 OK 的， 咁佢都要用啦，但維利安其實我只覺得球風有啲偏遠，我即係覺得佢好像有啲慢啊，唔夠硬正咁。 睇到邊度咯， 即係你見佢，即係第一，我覺得不嬲都係咧，英超裏面咧冇一邊個創造性中場能夠第一季嚟到英超咧係有作為嘅。中場裏面有作為嗰啲球員係咩類型咧？艾森搶完個波啊，即死撞硬撞，再走位啊呢啲，或者久唔久有腳遠射，你覺得哇好出彩好勁，但係你真係有個創造性中場，第一年嚟到英超係又有作為嘅話咧，特別係 古天樂。 算啦，古天樂， 你唔計啊？ 其實唔係，我覺得古天樂唔係，即係要出彩表現。我的意思是有長期成季很穩定的出彩，即係表現、你係等於就算而家你話奧斯爾， 佢嚟到都未夠一季，咁你唔啱你。 就算奧斯爾，我都覺得佢今季佢都唔即係我好相信咧，佢出下一季一定會比今季好咯。即係古天樂都係我諗英超你要適應的話。是真的有一段 時間一年 了，同埋你講古天奴球風仲偏遠喎、 啊，偏遠咩意思？ 即偏遠即係叫做 弱咯，即 係身體對抗性， 身體對抗一定弱咯、 啊。你諗下，曼聯嘅鄉村真絲第一季嚟，佢係我好記得嘅，我睇完佢呢場波就係、是、每一次攞完個波之後咧，佢係咁俾人撞。他只能夠是這樣把球向後交回，最後費舍忍不住了，放回、史高斯回來 上半季的時候呢，就永遠都是、曼聯落後時即刻按走鄉村真絲、就換回、史高斯下來先至攞回個勢、鄉村真絲就是一個就是好像古天奴那樣，就是一些身體對抗性比較弱。 那你現在搞這麼車仔，你真是看看奧斯卡他打回而家塔哥那個位置其實 OK 的，但是你條魚又要拉回口，要擺回個位置你，你說又不好不行，因為個個陣很難執的。你想想車仔成日食股都是一定是他前鋒已經廢了，已經你不要贏， 不 是你不要贏這裡，你不要贏 連炮， 人家一場波入三球，你幾場波才入兩球，你不要 玩誰啊？你說 不知道、 你說你蘇雷斯是吧？ 但我覺得即對這裡公平一點，始終都是他嚟都是短時間，始終都是他要習慣翻，同埋你脱離咗一個主流嘅比賽的時候咧，其實你吞翻入嚟需要時間係去適應，所以令到佢明白到佢知道點打，但問題佢融入唔到隊波都係仲係爭啲， 所以要 但係個領隊已經係用過佢嘅摩連奴嚟㗎 用過 係，其實應該係最適用嘅，就係而家摩連奴好得意，佢而家手上嗰班兵咧、其實係最熟嗰班人嚟嘅，主力嘅球員啊，龍門啦、中堅啦、閘啦、中場啦，係咪先前鋒啦，變咗係最熟悉嘅，應該係最能夠運用，即係我不嬲都覺得摩連奴最叻係乜嘢咧，就係咧佢係可以將嗰個球員嘅特性咧係發揮到最好嘅，遷就佢，但係而家調翻轉佢嚟到英超咧，佢而家我都上集都講啦，摩連奴話最好嘅球，最好嘅車路士喺十一月份會出現啊嘛，點解十二月份就撲曬街？真係爭啲連個主場六十五場，佢教車路士啊，主場六十五場不敗，爭啲不保。 唔係佢自己話要換陣嘅，但係而家見佢嗰個喐動唔係好大，咁可能真係以前嗰啲班舊神子俾佢一種拖累大咗。有陣時都一定要落刀嘅，啱嗰場利物浦唔知係咪啊？好似謝拉特都有些受傷，佢六十幾分鐘換落嚟 咯。 都是肯換的，但所以而家你睇翻你車仔都要的，你後防線點執啊？艾瑞高要用 Terry 是，但有一個都要擺埋喺後邊場都要放下。咁始終兩個都32、33歲嘅，都唔會喺英超成日長期打耐嘅。咁、那個防線執車仔咧，阿摩連奴咧，佢隊波咧永遠成日反勝又好，或者成日追上追到人哋球到嘅係咩咧？都是靠佢個穩手突擊啫。 嗯，冇錯。你一手唔穩 ，所以你先要第一步咧，就執咧，就真係要執到後防。既然你一月之前未買到人，唔好用頭先咁急都得㗎。你可以將真係艾斯派古達、伊雲盧榮、卡希爾同埋阿貝查特㗎，用呢四個咯。 另外咧，又亦都想啦，討論翻嗰個十二碼啦，大家點睇啊？拉美利斯嗰球十二碼，你頭先講咗咩啊？ 即系五个裁判，五个十分咯， 十比 五个十分咯。 同咧，你作为一个后卫， 睇下佢咯。其实睇下佢真系会即系肯跌咯。其实都系，如果嗰日你个动作跌得太，佢我都系讲佢拉美利斯嗰个位真系跌得啱啱好，即系啱啱好噶，唔多唔少，啱啱好嗰个力一避开，即刻瞓。但系其实嗰球波，我觉得真系 五十五十， 其实可以唔吹，因为其实。好身體接都好正常呢、這個係， 但係佢撞落人哋度喎， 係喐你覺得咧？ 我覺得係，其實係個球證第一下已經決定咗㗎啦。佢受到可能佢受到主場嘅影響， 呢、這個我覺得都係 一下覺得係就吹咗㗎啦，因為佢冇時間再諗㗎啦嘛。 但係嗰一刻，你去到93分鐘咧，即係嗰刻仲有幾秒就吹雞嗰一下咧， 30秒到啦，好似 係 咪？ 你係即係我係你諗下西布朗嘅球員嗰一下。真的好嬲，其實我看翻呢個球證咧，原來過去咧 最近六場執法車路士的比賽裏面呢送了三個食員給車路士這個是看回外電報道我拿一拿 看到的但是哪幾場我不記得了、有也都有一些、之後英國很多的報道啦還有包括一些 BBC 上面一些評述員的評論都覺得這球不應該是12碼來的 因為後防無碰的是拉美斯洛拉美尼斯衝到自己撞埋 是跟住有個車路士球迷接受訪問的時候呢他還說呢這場球是非常之精彩的除了最後那球12碼咁其實咧，連車路士自己球迷咧嚇都覺得呢球唔係十二碼嚟 嘅。呢球咁嘅插水啊，靚到係咩咧？已經升到上去我腦裏邊第二球最靚插水，第一球最靚插水嘅我喺我腦海裏邊咁樣就是、英格蘭對阿根廷嗰場世界盃，你已經知道我講邊球？ 奧運 嗰球。奧運嗰球。 嗱、哦，奧運自己咧，奧運自己喺 BBC 接受訪問嘅時候都話嗰球唔係十二碼嚟。 唔係十二碼， 你借勢跌啊嘛！佢話嗰球。 係啊，第一人哋冇 kick 到佢，第二佢自己借勢跌咗落去，第三。三我點解個球插水靚咧？就係、是、個裁判啊個光頭佬嗰個球射邊個？ 哥連拿， 哥連拿係係，即係你話點解唔可以一個世界級插水嚟嘅？而家哥連拿又睇唔到佢插得 高壓到啊，都幾犀利。 係咯，所以但係呢，所以拉美利斯呢球又係靚，我唔知咪即係角度問題，因為兩個太接近啦。佢一瞓落，佢係真係撞咗埋去咧。你可能即係會唔覺意覺得係佢係拉佢，佢都唔頂嘅。 OK， 咁啊，我哋車路士我哋暫且講到呢度啦。咁我亦都要講一講咧，即係阿沙比最愛利物浦啦，英超裏面叫前列咧，唯一贏波，曼聯就贏一贏啦，跟住利物浦亦都贏波啦，咁啊上咗即係上翻去第二位，叫幾穩下噶咯，真係係啦， 第二位好穩 嘅，係啊，嗱 好掹水喎、 啊、都。車路士、曼城、熱刺、阿仙奴七分，嗱、啊、就而家叫利物浦叫做又喺輸咗場波之後又叫做彈翻上嚟啦。 我成日諗咩係穩咧，你一定要俾啲對手咧，即係。英超嚟讲啊，英超有阵时要抛离大概两场波六分啦。而家咩？第一名至第八名系相差六分之间啫。而家你谂下，同修咸顿啦，修咸顿啦， 三分好嘢嚟噶，真系 好嘢啊！大佬都吓到你啊嘛，大佬就系啲即系以前嗰啲唔系好劲嘅球队，而家就企你后边 英冠咯、 啊。唔系就而家企喺你后边，你惊唔惊啊，大佬？ 唔系利物浦企喺阿仙奴后边，我而家都惊噶。你话惊唔惊？你保企阿仙奴后边，你惊唔惊？仲惊吓个三唔准企阿仙奴后边。 所以嗱嚟啦，谂下大家以利迷同阿迷嘅心态啦。你排第一，我排第二，我都惊啊！你咁你问我呢个，你话我会唔会咩？ 因为讲利物浦今个礼拜啊打富咸二打啫， 四比零啦，四比零啦。但系第一个我唔觉得咧，即系英超里面有几队波咧踢法都几相近，系咪咧？你知唔知我讲边几队波？石法好相近嘅， 啱啱赢咗你哋啦， 曼联啦、新特兰啦、纽卡素啦，呢几队波踢法都几相近嘅嘛。 点解曼联同新特兰相近？ 因为新特兰有好多曼联球， 曼联二队， 曼联二队咧。嗱，我不嬲咧都觉得咧，曼联咧即系可以再楞翻少少阿仙奴场波啦。我不嬲觉得曼联咧系。在英超里面最懂打烂仔波的球队来的。 是。 都是。都是。 大家都认同是不是嗱，佢正正的阿仙奴那场比赛里面呢就是有一个非常之打榄球型的烂仔啊沙比就很喜欢的 上次已经说了应该派去打防中那个菲尔宗斯啊。 不是上次我上个礼拜五集应该说将卡维克褪在中间做派牌搵条友打防中那我应该是就是费兰尼就估不到啊莫耶斯就用了啊菲尔宗斯因为菲尔宗斯之前试过打防中的效果不是很好、但是今场都好像杀人一样。 他本身就杀人的他打在隔离的嘛。 但是今场杀得咁靓， 佢成场波其实咧，如果睇翻咧，成场波咧，佢企咗喺奥斯尔侧边，全场 mark 死佢。 奥斯尔 大佬真系佢 边未见过咁凶吓，即系咁吓人咁，突然间 佢成日打榄球， 我大家下波有球，我大家下波准备传咗，突然间条友浮埋嚟，咁你一开头嚟英超嗰几场波，应该冇未试过咁。 佢对利物浦嘅时候奥斯尔都打得好重用，亦都佢站喺即系成场波佢打喺中间位嘅。 点解话打烂仔波我会揀曼联咧？其实咧呢一季就我都可真系会揀曼联。你之前如果有听我讲咧，以前咧最难，其实曼联唔系最烂仔嘅，即系之前嗰几季有三队嘅。 布力般， 啱啊！布力般 仲有度嘅， 好多呢啲大拿大師啊！ 就呢啲降咗班，即係唔係英超啊？所以而家就佢仲有個雷丁啊，都唔係英超噶啦。所以而家排第四嗰個曼聯升咗到最即係最爛仔， 最識踢爛仔波嘅。 所以而家就奧斯爾就打得第幾場？第十一場就撞到呢只爛仔波，所以出事。 奧斯爾，你睇下越打咧，佢越打越邊，本來佢打中間，但係因為即係喺打中間咧，其實如果大家有踢波之後，中場球員就要前後左右都要睇曬。如果你偏向邊咧，其實你少一邊嘅球員你需要防備嘅啫。咁佢越打就越邊，其實咧就逼到咧阿仙奴咧中間就冇曬空位，或者中間冇咗創造力，逼到藍絲成日喺咗中間，但係藍絲又冇人去接應，即係上半場基本上咧阿仙奴嘅攻勢咧係俾人斬到斷開曬。而咧我見新特蘭咧對於個曼城咧，亦都係打爛仔波。大家如果有睇新特蘭都知啦，啱啱1-0之後就亦都係打爛仔波。我覺得呢兩隊波真係非常之似。 但係你話雖然呢場又都係嗰種有啲爛仔同埋嗰個中場壓迫性，你睇下曼聯嗰種壓法咧，可能佢都成日講就話有朗尼基本上冇向串，佢又唔怕喎，佢今次又 擺咗係打左翼啊嘛， 但係佢今次都你見佢曼聯唔係點樣有翼噶，全部壓曬中間噶，朗尼啊係咁走翻去中間壓波，跟住同阿朗尼咁有啲交低走位，跟住阿宗師喺中間中後腰係咁掃， 咪賽前嗰陣時候。莫耶斯都講咧，佢話要贏阿仙奴，佢就要打啲體力化嘅足球。其實我懷疑咧，都係成個陣都係費格遜界牌，唔係莫耶斯牌嘅。 嗱，Tommy 哥，到呢一路咧，我講翻我以前一句嘢嘅，就係我話曼聯佢究竟可唔可以有機會爭前四咧？我話我唔信曼聯球迷，唔信莫耶斯，但我都會信阿費爺。你记唔记得我讲过？ 我记得，你费爷啫，费爷 fans 嚟嘅，根本都系。咩最佳教练你又话投费爷，乜你都系话嗌 费爷。作为一个， 唔系就算作为一个利迷，佢仲崇拜到费爷，去到一个地步，去到多我到隔篱船嘅真系。 真系拉出去打嗰啲人， 即系拉出去打，同阿妈有乜分别啫？你而家 咩啊？咁作为一个利迷，唔系咁我一个利迷，作为一个球迷，望住费爷咁系欣赏呢条友嘅。咁其实我咁讲法咧，即系话佢系一个太。上皇仲操控緊曼聯，其實係批評緊佢嘅，各位 啊。OK， 咁其實呢場波咧，我呢度我都係想講就係費格遜，其實咧曼聯球員出場俾阿仙奴嗰度火咧，我諗佢真係因為爭八分，佢知道如果佢萬一輸咗呢場波嘅話咧，基本上去攞呢個英超冠軍係即係好困難啦，唔可以話絕望。 攞到十一分， 十一分啦，但係而家佢拉佢五分咧，俾班友咧聞到陣味啊！哇，喺即係嗰陣血腥味咧，就話咧仲有機會攞冠軍，同埋即係佢經歷一個低潮時候，佢可以打贏榜首嘅阿仙奴咧，係令到佢自己有翻啲信心。即係嗰度火咧，你見到曼聯球員咧，依個不得不佩服咧，費格遜植入咗曼聯裏面啲爛仔格咧，係轉咗莫耶斯之後咧，依陣味都洗唔甩嘅，即係洗唔甩。即係最爛仔，你睇下以前嘅堅尼啊， 菲爾中斯咪代咗佢位。 係啦，點講啊？其實史高斯都有好爛仔兼陰濕啦，條友。但係你咪捧捧人唔知係咪先？ 有不得咧？ 唔係咯，即係呢啲裏邊你見到就算新一代嘅曼聯球員裏面都直跟咗呢一樣嘢，朗尼都係啊，朗尼都衝狠啦，但係我覺得朗尼就唔陰濕嘅。 九二班嗰度咧，講翻九二班啊，得兩條友唔係兇狠嘅啫嘛，傑斯同碧卡。 係啊， 傑斯嗰啲四個啦， 係啦， 嗰兩個兄弟，幾恐怖。 傑斯係衰鹹濕啫，佢場外啲嘢啊衰鹹濕啫，其他都 OK 嘅。即係曼聯係一個最識打爛仔波嘅球隊，所以我覺得亦都啦，我不嬲覺得，即係我唔係不嬲，係曼聯已經教咗一啲個 sample 話俾人聽，之後點樣對阿仙奴，就係揾一個非常之恐怖有力嘅人去 mark 死奧斯爾， 就係將阿仙奴嗰個流水作業式中斷咗佢咯。 其實好多人都識用呢一招，但係能唔能夠即係阿仙奴要對抗呢一招，就係睇中場球員嘅狀態夠唔夠好。我哋就係啱啱即係阿仙奴啱啱就係連打個魔鬼賽程，頭先沙比再講啦，真係攰啊， 攰曬， 就所以形成到依一個1-0嘅局面啦， 冇曬火完全喺場波。即係其實睇奧斯爾都係啊，睇因為我真係㗎睇場波咧，我有一段時間係忘記咗呢個球員。 跟住 下半場嘅好啲咋？ 係啊，跟住講我直情即係我哋討論佢，但係老師原來引咗型啊！即係我冇留意到佢啊，完全係唔知有呢個人攞波啲， 傳唔到波俾奧斯爾，因為當其時菲爾中斯係 mark 得好緊啦。開場波其實已經有幾下身體碰撞裏邊咧，你睇奧斯爾本身佢攰，佢都驚咗。最後雲加咁下半場有啲少少嘅安排嘅，叫咗奧斯咧就打咗去邊路， 所以避開啊， 避開咗菲爾中斯。當然啦，菲爾中斯打翻中堅代替阿維迪嗰個位。 所以睇下菲爾中斯 mark 阿奧斯嗰個比較率，其實睇到成隊波嗰個戰術藍本出曬嚟嘅，即係一個完全係技術型咧，對住個爛仔已經係冇得打，中斷曬嗰度，有得睇呢個戰術就係。 咁啦，我哋講完呢一場波之後咧，亦都要講另一場波，就係咧。剛才我哋阿西比就話好驚，竟然哇後邊嗰隊係修咸頓啊！佢好驚嗰隊就係修咸頓咧，就英冠升上嚟之後咧，大家都冇諗過即係呢樣界啦，可以係咁犀利啊！啊，普列茲奴咧就重新塑造咗一隊新嘅修咸頓。其實修咸頓一路都以嚟咧都係靠一啲青訓啊，或者一啲買嘅球員啊，年青球員嘅培育啦、啊。今屆真係有啲成果啊！雖然之前咧就賣走咗巴爾同 沃格特 走啦，係咪先啦？ 張伯倫 啦。咁但係原來佢手底下都有一啲唔錯年青球員啊。咁麻煩可以去第一幅相啊，唔該曬。咁啊，呢個就係普切天奴啦。咁啊，阿旭好似你有深入研究過修咸頓喎。 咁、其實普切天奴係本身阿根廷國腳，就佢係打中堅嘅。咁、做咗領隊之後就教過愛斯賓奴嘅。咁佢嚟到修咸頓之後，其實係帶咗一啲阿根廷嘅地面進攻啦，或者係西班牙嗰種踢法啦。咁、但係咧，佢又唔係完全改造咗修咸頓嗰個進攻嘅喎，佢又會有高波嘅喎，其實保留翻。你見到其實對上幾場波，修咸頓係靠高波入波嘅。 即係林柏啦， 林柏啊，就算係上幾日對史都城咧，都係靠高波追和。 係， 咁但係佢哋都會有地面進攻，就係因為佢哋有啲技術型嘅中場或者擺邊嗰度咧，係可以配合翻嘅喎。咁同埋好似天奴有樣嘢好，就係佢收購球員嘅眼光係都幾好嘅，佢可以買一啲名氣唔大。但係有實力同埋啱用嘅球員， 即係幫到啲後生仔。 係啊，因為沙林頓本身又有搞青訓啦，咁其實係互相得益咯。咁令到沙林頓而家成績係幾好嘅。 阿旭佢個講法就印證咗即係普智天奴一樣嘢，就係、佢原來對波咧，而家佢早頭嗰五六場嘅數字比較，就係佢搞咗23場英超以嚟咧，個控球率由以前前任領隊由49.8升到55.8，咁有樣嘢咧，又就係頭先講咗嗰樣嘢，就係佢個傳送嗰啲都好靚，但係原來佢都高波咗好多。原來咧就係佢個傳球成功率咧，由依23場咧，由77.9跌咗0.1% 啫。不過長傳嘅成功率咧，就由47.9次升到51.6次，即系咧佢嘅传送率、传送成功率基本上冇跌过，但系佢个长传成功率成功咗，即系佢原本嗰种输送同埋控球方面咧，将嗰个传球成功率拱高咗，即系佢平时咧即系组织又好都 OK 嘅，同埋佢系保留翻可能即系英超嘅传统嗰种长传嘅成功率提高咗，即系多故咁，所以你佢点样成功真系得睇嘅喎。 咁而家你睇翻啦，即系沙林顿今届咧嗰个防守能力咧都系几惊吓人嘅，因为咧其实咧。佢應該係失四球嘅啫，咁有一球大家知道點樣失啦，係咪先？古古怪怪嗰球真係即係收五球波，係全英超裏面咧，而家20隊裏面咧失波最少嘅，第二位就係唔識入波嘅熱刺啦，係咪先？咁啱阿仙奴失十球波，曼聯都超過十球㗎啦，係咪？咁但係修咸頓係而家失咗五球，所以佢係可以排喺利物浦嘅後面，不過。好似佢啲賽程都係比較易打啲，係咪咧？阿沙皮， 就唔係啦，嚟緊 之係啊嘛。 嚟佢之前嗰幾場， 之前嗰啲就易打啲嘅。 之前佢11場就好打，即係遇過一次就係遇過利物浦嘅啫， 同曼聯咯， 同曼聯，佢贏咗利物浦同埋和咗 曼聯，係啦，依兩個最難打，1-0贏利物浦。 係啊，十一場裏面咧，就佢係遇過呢兩隊強隊啫。但係嚟緊咧就會好誇張，咁嚟緊9場，即係由第12周就係嚟緊下一個禮拜，即係今呢個禮。 拜有國際賽，咁再下一個禮拜開始十二週就係對你啦 ，Tommy 哥。 係咁樣 啦，係啦，就對阿仙奴。咁十二週去到第二十週咧，九場波裏邊因為七場硬嘢，點硬法咧？十二週對阿仙奴，跟住我慢數落去啦。阿仙奴、車仔、阿士東維拉、曼城、紐卡素、熱刺，跟住好少少卡迪夫城，然之後咧就愛華頓，跟住又對翻車仔。九場裏邊七場都硬嘅。仲要我唔計咧，我係唔計阿士東維拉叫做硬嘅。 紐卡素你計唔計啊？ 紐卡素都計。咁第九隊最弱嗰隊叫就叫卡迪夫城。咁其餘七另外嗰七隊波即係真係硬嘅，最差都叫就紐卡素嘅咋。 唔係，我覺得今屆修咸頓咧係有資格做難老虎嘅。即系难道边个要攞欧霸欧冠资格呢，我觉得要问个沙林顿， 咁啊濑嘢咯。 所以你打咗嘢都你赢，你失咗俾沙林顿呢三分真系濑。 唔紧要，唔紧要， 仲有一次， 仲有一次， 仲有一次嘅。即系每一届英超咧，梗有啲难老虎出现。我觉得呢次咧系似系沙林顿，特别点解咧？就佢、是、个防守能力咧，你如果去到你打十一场波，如果唔够唔计嗰球估估话，真系唔应该计嗰球波。 系， 佢真系失四球波，即系话一场波里面都失唔到0.5球，即系两场波失唔到一球嘅话，你有几多强队会喺身上会失分先？同埋佢最后你谂下和曼联嗰场波，佢系最尾咬到最后，阿鲁夫兰顶入噶。 啲角球混 战，角球混战，即系你啊，其实佢对波个斗志亦都喺度。嗰场系咪作奥脱福嚟噶嘛？ 作下 奥脱福攞咗分点啊！阿仙奴最后先失一球，想咬翻入都咬唔到。 即系作下奥脱福系和波，作下眼飞佬系赢 波。咁呢一队仲唔系难老虎？佢又入到强队波，又失得小波。你虽然话佢之前系弱啫，所以其实佢嚟紧呢啲嚟紧佢呢十场系咪啊？ 有九场 里面有。幾多對眼嘢？ 七對眼嘢， 就喺呢七對眼嘢裏邊，即係衝擊冠軍，會喺邊一隊喺佢身上失分咯？ 佢過咗呢個地獄周咧，就好似上個禮拜你講隊咧，呢隊絕對係有機會去前四，唔好講笑。哇！你諗下，你連啲九隊，你七對眼到你都過到，嗱你七對啦。你可能 七队如果佢过点为之过到先？ 嗱，老实 讲，关赢 好简单。嗱，你七队里边你赢咗三场，和输大概两场到咯。我真唔系嘅，总之你喺里边咯。嗱，你赢三场，你七队里边攞到十分，真系好劲，真系好劲。 七队攞到十分好少啫。 都勁啊，大佬！你諗下嗰啲咩曼城啊、阿仙奴啊、車仔啊，大佬你呢度 佢第三位喎而家。 但係你真係過到呢個地獄周真係好恐怖啊！過喺呢隊波。 唔係我係咧即係如果阿仙奴主場對西係咪主場啊？ 阿仙奴， 阿仙奴主場，即係如果主場，我覺得即係攞三分啦，對沙林頓攞三分，其餘沙林頓幫阿仙奴咧殺低幾件，等佢哋失兩分，我覺得應該 OK 嘅啦。 真係借到曬喺度， 借到曬。 我因為咧我自己有睇留意阿仙奴賽程啦，我一路望啦，哇！點原來國際賽之後對沙林頓再望一望，哇！點原來失咗四球波啊！由頭到尾我都淨係覺得失四球波嘅時候，哇！呢隊波防守力去到咁樣嘅話，邊個喺佢身上失分？完全唔出奇，即系入唔到波，完全咩？就我好期待佢对熱刺添，两个失波最少系边个波先？边个攻击力强啊？真系 咁，我撑收咸顿， 熱刺都唔识噶， 熱刺都唔识波 嘅。系，我一路讲啦，即系可以翻嚟我画面先。咁啊，我一路讲啦，点解即系收咸顿嗰个突然间嘅爆发系咁好啦？头先阿 Yo 讲咗啦，佢青训嗰度出色啦，佢亦都引入咗一啲叫做啱用嘅成熟嘅球員，帶住翻年輕人啦。阿松，你又覺得呢一隊波俾你，你覺得普治天奴域又再做咗啲咩落去咧？ 佢再做咗，即係其實睇由艾堅信開始大嗰陣咧，佢係永遠都係攻行先， 係 守咧就永遠都好弱嘅， 即係失波冇理由咁少。 乜贏及咁多球，但係失就好多球。 係 佢變相其實某程度係去到即係入得嚟又輸唔輸曬㗎啦。咁去到嗰個位就係俾人覺得。 我攻你又好啦，嗱我入翻你又算数啦。咁、去到保持天奴嗰位就系、是，佢入咗一啲防守意识，争好远啊，嗰个感觉，同埋个中场好似嗰个联系会比较好啲。 嗯， 同埋今年啦，讲翻佢揾入咗云野马啦， 咁系一个好嘢嚟啊。 系啊，佢可以帮阿舒尼达连咧，咁嗰个喺嗰个防守度做咗好多年嘅舒尼达连咧，可以做到更多嘅串联嘅，同埋用一啲新嘅球员啦，好似和特普斯啊，继续。拉拉嗰啲咧，咁咧可以踢得好順佢哋都。 同埋阿普治天奴咧，佢今屆嗰個防守嗰個戰術咧，係由前場開始做緊逼啦。 嗯， 同埋佢一口氣咧，後防線用咗好多年輕人咧，就係貪佢哋好氣好力，就一齊做逼搶，咁就令到佢哋去失波，即、就、係、是、後防壓力少咗咯。 亦都因為即係沙林顿的表现呢，亦都有几个年轻人入了英格兰国家队啦。刚才你讲那个拉达拿咩？ 拉达拿 啦， 迪古斯、 林拔啦，三个啦，叫做是不是英格兰大户啊？ 都 可能是 三个都 不少噶啦， 唔少噶啦都。 咁沙林顿 见过沙林顿三个， 英国有冇以前我谂最近都是布力士都仲要系数翻上去。 布力士系属于沙林顿， 都系嗰先仲系沙林 顿。我以为要数到系拿铁斯， 拿铁斯我咪 俾下睇咯，俾下 上个世纪， 拿铁斯上个世纪， 上个世纪 最近都系布列治同俾下睇一齐入选噶，俾下睇噶啦， 系啊， 布力治 布力治已经是最近磅嗰个嚟噶啦，已经都系。 咁啊，林伯啦，林伯就我自己对佢即系呢个老将成名啦，叫做佢之前去英冠打冠，英甲英冠， 唔系英甲英冠啊，仲低啲， 仲低啲。 由英乙咁打上，之前系对边队咧？由英乙晚上，佢之前系一个 布里斯托流浪， 系啊，有一个唔知咩，有啲系非职业嘅，一路咁打上去嘅啫。佢非职业个球队咁样揼半头，咁咪嗰阵时出嚟咯。 吓，咁啊，去到入英格兰国家队早前，我谂早去英格兰。打緊呢個嘅世會外圍賽嘅時候，即係負壓外圍賽嘅時候，即係佢為英格蘭入波啦，都好多球評家或者英格蘭人咧，都當咗林伯係一個叫做咩故事話？ 灰姑娘 唔係灰姑娘，係一個叫做傳奇，即係一個小人物能夠去到代表國家隊打啦。咁呢度我知道開始先留意呢個林伯，我又覺得又唔係，即係我之前想象中都係喂佢都係。高大中堅啊！ 佢都唔係㗎，佢粗中有細㗎。 真係粗中有細。同埋另一個，我覺得要講嘅就係嗰個拉達拿二十號仔個叫咩？ 拉達拿。 佢啱啱上場入嗰球波，佢一個人扭落去嗰下都睇到咗，佢呢個僆仔都有啲膽色。即係以下入波啦，我覺得有幾個球員，即係我覺得沙林頓係值得留意，所以利物浦再對佢嘅時候都要再小心啲。 利物浦啊，阿仙奴 都可能要啦，而家當前。 唔係阿仙奴，其實我驚咩咧？我驚頭槌啫。 啊！ 即係你去林伯嘅頭槌啦，洛夫蘭嘅頭槌啦。其實我而家係我係驚佢呢一樣嘢。反而你話小種入滲打地波啊嗰啲咧，對阿仙奴我覺得唔係好驚。 但阿仙奴進攻。有冇担心破唔到佢嘅防线咧？ 系咯， 我唔会 啊，因为始终 阿仙奴除咗对曼联入唔到波之外，场场都有波入，我点样惊？ 苏咸就发觉原来作客咧啲成绩唔差， 和曼联赢利物浦都话， 佢哋作客系好似即系主场作客嘅成绩唔系话争好远嘅， 系啊， 所以其实佢作客游上其实。未必是輸蝕咁多 咁啦，呢度啦，我哋今集暫時就去到呢度，但系呢度就提大家就係呢度沙林頓咧係絕對唔嘢少啦，我哋咧絕對係要睇要留意一下紅魔仔咧。其實之前集集都同我講，喂，廣州夏林頓啦，廣州夏林頓啦， 講啲講嘅時候講又嚟喎， 係啦，希望下次佢再翻嚟嘅時候，我哋可以再講沙林頓啦。好，今集嘅熱血大球場去到呢度，下次星期四再同大家見面，拜拜。